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沈。 这个新的旅游法在10月1号开始实施，新的法律规定，游客如果乱涂乱画，最高可以受到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因此呢，在10月1号这个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之后啊，我想如果北京的警力充足的话，可以拘捕一大堆人。这个理由是乱丢垃圾。这个当时在广场的现场一共是有这个5吨的垃圾被 11万人 丢了5吨的垃圾哈，平均每个人丢了多少垃圾，大家自己可以去算一下。 好像其他景点，比方说长城啊，还有呢故宫也是很多垃圾，对吗？ 是，这个有人还比较历年的天安门广场在10月1号遗留下来的垃圾，惊喜的发现， 已经算是大进步 了。大家其实是有进步的，大概是在05年前后啊，曾经最高纪录是达到19吨垃圾，所以说今年不知道这个垃圾变成了5吨，哈，应该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 但是又非常悲催的事儿，就跟我们上次讨论到深圳这个尿歪了要被罚一样。确实，你说这次你写进法律之后，谁来执行呢？到底谁来抓你呢？ 法律要求游客必须文明。不文明的话你要负法律责任，但是这件事情很难执行哈。这个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有任何一起因为乱涂乱画而遭到拘留的这个事件。这条法律它的这个实施的速度哈，比起之前抓网络谣言起来是慢多了。 所以专家就说了嘛，你像这样的法律呢，它是一个倡导性的法律。 对，在中国的法律概念中很有意思的倡导性法律， 它强调的是一种价值观，不是真的要抓你，而是说呢，我们是鼓励你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相当于是一个文明公告啊，公德公约。 还有不文明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你不能全都写出来，写成法律的话你可能要一本书的厚度才可以写出来。 是，那有实际的影响的就是这个零团费的禁令哈，这个恐怕是对于大家出门在外旅游的话会有最直接的影响。新的旅游法就规定啊，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同时明令禁止零付团费、强迫购物等行为。这条法律出台之后，内地的旅行团应声这个团费就翻了一倍。这就证明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这笔账很好算，以前是3000块钱的旅游团，现在变成了6000块钱。 是， 那为什么多出3000块钱呢？就是导游以前期待你在旅行的过程中要掏出这3000块钱，你现在在出发之前就掏了这3000块钱，也许这旅游过程中就可以少掏点钱了。 这也说明之前的这收费呢是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哈，根本就是低于市场价。你因为低于市场价，所以会导致中间的这些服务水平啊根本就不符合预期，才会有之前。也就是过年的时候视通假期，香港一间旅行社， 对， 不是他根本就没有给你定清楚是在哪间房间睡觉嘛，就旅 哪个酒店 酒店他都没有定好，结果呢是导致很多的团友睡在巴士上面。 对， 后来是有一个旅客也是采取比较极端的行为，他去跳海， 投诉了，这是港文的一个 他去跳海你知道吗？他从那个尖沙咀的那个码头上跳下去，说我要游到对岸去，于是呢媒体就蜂拥而至，结果呢整个事件也是纠结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视通假期现在是被吊销执照。我还记得我当时是在采访，就过程当中是看见了旅游界议会那些大佬们在怎么样讨论和处理，就记者们在那等了一天，他们开了大半天的会议之后决定对他们这个区域是吊销执照的一个处分。这对于旅行社来说应该是一个灭顶之灾了。 对， 还有一个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好像有一个内地有头有脸的一个旅客，就是因为那个酒店的安排不当，在镜头面前就是哭了起来，一个台南人，应该大家也有印象吧？ 对，这件事情在香港本地是令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那除此之外，很容易让大家想到，哎，之前的这个香港著名的导游阿珍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跟旅客爆发口角乃至群殴互殴的这样的这个导游，这个说白了就是因为你期待不同，哎，旅客觉得我来旅游的，那这个导游觉得你因为 接团的团费实在太低了、 嗯、 如果说你不在中间购物的话，我可能就得赔本，因此呢这个双方在旅行的过程中属于剑拔弩张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所以这样的这个旅行团我小的时候参加过之后后来就再也出门再也不参加旅行团了、 嗯、 因为你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难受、 嗯、 就是你好过，你就是大家其实 都明白、 嗯、 你都明白，如果说你这个花费到不了那个门槛的话、 嗯、 一定会有问题，就是导游可能会以更加奇葩的方式或者更加极端的方式、 嗯、 那倒不如你在出发之前大家就全部把这事情说清楚了，你就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掏把这钱掏出来了，你就把该付的费用付掉了，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可以保证这个品质，所以造成这个我一直对旅行团的这个印象非常的差。 嗯， 那在这次旅行团涨价了之后呢，我其实听到的周边的这个反馈呢还都是比较好的，就是说你至少心里有点底，你可能是确实多花点钱，但是你以前这点钱也是得掏的， 对， 你只不过是一种非常，其实有的时候是一种非常不堪的 情愿的， 对，你现在至少是我觉得白纸黑字啊、 嗯、 咱们把这些事情说在前面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更公平更透明的一种方式。 嗯，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对于这样一个新的旅游法都是抱以赞赏的态度哈，说它至少呢是比以前要更为的保护这个游客的权益、 嗯、 但是呢相对于旅行社来说，他们就可能觉得这是我们一场要经历的寒冬了吗？ 对， 不过我看到入境处哈，香港昨天就公布了一个黄金周的旅客的数字、 嗯、 就发现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差、 嗯、 你看假期首日10月1号有近16万的大陆的游客访港、 嗯、 比去年是中秋连着国庆整个的黄金周的第一天是仅仅10万人还上升了6万，就上升达到60%、 嗯、 所以这个一开始大家也是没有想到，但是你去分析它主要的构成就发现确实是这个跟团来的人少了，但 是 自 由 行多了、 嗯、 其实这对于香港的长远一个旅游发展来说，很多旅游界业内人士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嗯、 但是关键人来了你还得让人家确实是舒舒服服的有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经验、 嗯、 但现在为止至少哈，今年没有看到像去年有比较大的那种大的新闻出来，反倒是比较集中在内地，像 长假才开始没几天呢， 九寨沟昨天又说在堵在半路上了、嗯、老人小孩徒步10几公里下山， 晚上还在九寨沟， 确实九寨沟那个地方我去过的，其实我当时去的时候印象非常好、 哎、 我觉得他们整个的这个旅游线路和他的巴士的一些安排是做得很贴心很细致的，这地图也是标得非常清楚、 嗯、 就告诉你从这儿到那儿一共有多少长的距离，你要走的话、 嗯、 徒步要走多长的时间，而且整个环境确实相当漂亮、 嗯、 所以这次一个原因一定就是人太多了、 嗯、 没办法， 实在太多， 嗯 overload。 对，这个其实在这个旅游法出来之前，其实在旅游法出来之后呢，其实业界都觉得长远来说对旅游界是好事情、 嗯、 但是短期来说就是有一部分小的旅行社就有吃亏了，因为比较小人去报名，因为他们的团费就提高了、 嗯、 因为他们要带游客去这里去哪里去玩，还要报一些入场费呢，所以他们的那个团费就提高了，所以报名的人小了， 是这个 他们生意受影响了。 旅游法在10月1号上路之后哈，对香港的这个旅游业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咱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呢，咱们听到是对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中的访问。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优瑞有综合台3D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班素， 我们今天关注到新上路的旅游法究竟对香港的旅游业界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冲击呢？我们访问到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中。 首先来问问他对旅行社的这个接团的人数有没有影响。 但我觉得呢肯定对旅行社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有一定冲击，因为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国家旅游局定的那个旅游法不是针对香港的，它是对整个国内的出境旅游有一定的监管，有一定，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好事来的，对国内旅游出境旅游这一块呢 可能做得更健康，发展得更好。因为现在最主要就是旅游法讲得很清楚，你每哪一个客人去参加旅行团，基本上的团费呢是包含了所有，就变成不能另外再收小费，另外也不可以再有自费活动。还有就是关于那个你参加那个旅行团那个定点购物呢，除非他旅行社跟那个旅客有一个协议，不然的话旅行社是不能带他去一个定点购物的。 嗯， 这所有的安排呢，对内地的朋友出境游呢是一定有很大的保障。 嗯， 那我们也希望呢内地朋友呢他们也了解，当然从这种安排来讲，当然团费是肯定高了，可是以前他们在旅游法没实施之前的团费，坦白讲我们看见是非常低于成本不合理的团费来的。大家也了解，以前的团费你付了出去，可能另外到你到那个地方你可能还有其他的费用要付，可能你所实在付出去的比你根本上那个时候所参加的团费多为多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货真价实了，你做多少钱你就知道，你根本你只要参加旅行团你根本不需要再带任何钱，除非你要另外买东西啊什么的，你就可以参加团，所有都包含里面。我觉得国家旅游局这个措施是个非常好的安排了。 嗯，那其实我看到新闻哈，就是在这个新的旅游法正式上路的前两天，还是有本港的旅行社就是在招呼内地客的时候强行把这个店门锁住，逼迫客人购物。那么现在实施几天以来，有没有收到一些投诉的个案呢？ 那首先我要强调、 嗯、 我们绝对不允许店铺做这个事情、 嗯、 我们也不允许导游强迫购物的、 嗯、 假如有任何个案，只要旅客跟我们投诉，我们查的是真的，我们会严格的处分旅行社跟那个导游的。 嗯， 那还有呢，就是我知道可能在旅游法实施以前还有那些团是来购物的，那可是那个安排上我觉得反正所有的安排最主要的它是绝对不能违反旅游业议会所定的规例跟那个指引。还有呢，那现在我知道从那个王金洲10月1号开始，我们发觉还有旅行团是来购物的。 那 根据我们的资料显示呢，他是那个客人是跟旅行社有一个协议的，与他是说他是接受有这个购物的行程。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根据旅游法它是允许的。 嗯， 可是我再想强调，假如说那个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香港的导游旅行社跟那个店铺也必须要遵守我们旅游业议会所定的所有的条件。 嗯， 所以假如他有什么违规，我们一定不会放过的。 好， 还有就是情况就是我也希望假如旅客有什么不满的跟我们联系。 嗯， 因为有时候旅客他们自己不清楚他签了什么合约什么情况，那可能有些旅客是表明我根本是不想来购物的，那你那个船来了购物，那我可以把那个个案转到内地的有关当局国家旅游局，要不然是那他参加旅行团那当地的旅行社的那个旅游局要他们跟进。我觉得那个国家旅游局对这次的措施，这次旅游法，他们是非常有决心的，我们也一定会协助他们的。 嗯、是，那其实如果真的是碰到违例的情况，那游客们有什么样的途径去投诉呢？ 那他可以马上通知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070707。 嗯， 大家要知道，我们这个电话是到晚上12点的。 好， 那假如说你任何情况，假如说你是在香港的时间，你觉得不满意，你可以投诉。你假如回到你的原居地，你觉得还是不满意，你也可以投诉。所以这个根本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嗯， 这主要就是你要资料有齐全，你香港的导游是哪一位，你香港的旅行社接待是哪一个，还有你在内地参加团的旅行社是哪一个，那几个资料一定有准备。那我们可以每一个个案协助那个旅客来跟进的。 是，那其实我们看到这次新例上路之后，对导游们的这个生计也是有一定影响哈。我们看到有内地导游甚至是转行了，那香港导游他们在应对上面应该有什么样的策略调整吗？你觉得？ 那我觉得呢，现在这个其实我一直都跟香港旅行社跟导游讲清楚，我觉得他们一直依赖购物拿回扣来补贴团费，这个是不健康的做法。那我也一直跟他们讲，他们应该要把那个思维要改一改，因为现在内地的朋友出来旅游，他们很喜欢来旅游， 来旅游的情况之下，我们以前一直都是没到了就那个行程千篇一律的，就是去海洋公园啊，去那个那个山顶啊，去金紫荆广场啊，跟去那个黄大仙啊，之后就是购物。 嗯， 那他们从这次的教训，他们应该是自己去想办法去发展一些有那个吸引力的团队。那这个有吸引力团队，我知道内地朋友，他很多来香港，很多朋友跟我讲，哎呀，我来香港去来去去就这几个地方也是购物，我好像兴趣都没有了。其实香港是很多地方可以提供给内地朋友的，香港有我们独特的那个小岛，我们的海港也是非常漂亮的。 嗯， 其实很多地方呢，我觉得旅游旅行社导游也应该从这方面来做多点工作。 嗯， 那假如说有这个吸引力，更多旅客来，我觉得旅客来也可以享受香港，也可以真正的使香港给提供的很好的服务给他们。 是最后一点哈，我们进到每一年，尤其是黄金周大量的游客涌港的时候，很多的不文明行为也是引发香港市民的一些反感。那么在这方面有没有说一些建议给旅行社，更多的是提醒这些游客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呢？ 那旅行社方面呢，当然呢，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提醒那个来参加旅行团的朋友的。那可是呢，我刚才提过，香港单向到香港是很多自由行的。 嗯， 那我也知道国家旅游局已经提出了那个文明旅游的那个一连串的要求。我觉得内地的朋友他们也了解，其实应该他们也知道，到每个地方旅游，他最起码要保持他，我们是中国人嘛，我们一定要给人家看见我们中国人就是有一定的守规矩、守纪律的情况。那我知道国家旅游局从提出这次旅游法呢，不单是对那个旅行社有一定的安排，对那个出外旅游的客人也是提醒他们。我觉得大家只要留意一点，我觉得香港那个市民也是非常欢迎内地的朋友，只要大家好好的就是享受旅游，也不要做一些过分的事情，我觉得是基本上是没什么大问题。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忠，好，是给大家提出了很多实用的建议，其中有一个呢，这个有一个电话号码，大家其实如果来香港旅游的话可以记下来哈。香港的区号是8522807-1199以及2807-0707哈，两个电话重复一遍，2807-1199和2807-0707，这是在香港的电话。是， 对，如果你在旅行过程当中呢，需要些求助或者是投诉，都可以通过这两条热线跟 联系香港旅游界议会哈。这个刚才董先生也提到，如果你要投诉的话，你要有两个基本的情况。你在内地参加的是什么旅行社，在香港这个比如说地接的这个或者说接团的这个旅行社又是哪一家哈，这样有这样的资料的话，就比较容易他们处理你的投诉了。这个香港被称之为投诉之都哈，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确实对投诉大家通常有比较好的响应。好，我们这个除了刚才听到旅游界议会的这个意见之外，我们现在为您联系到一位哈香港前线的导游，是谢北拱先生。好，这个来听听导游的经验。谢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这两天的这个黄金周，哎，工作会不会变得比较繁忙？ 会。 这个有没有感觉到新的旅游法上台了之后对您的工作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呢？ 影响挺大的。 嗯， 因为新的旅游法出来之后呢，对前线的导游做开那种有购物团的哈，几乎都已经剩下很少很少。 嗯 嗯，所以那这个收入会有影响吗？ 收入那影响大大的影响啊， 大大的影响， 可以说明一下吧。 啊， 可以说明一下吗？ 是大概是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 嗯， 那你以前如果你购物团的话，它本身有个佣金，还有个小，对不对？ 嗯， 那你现在如果是纯玩的团，重点就是那个团体呢少了，因为团位的提高，自然就客量就少了，然后呢，现在大概以我所说。现在如果剩余的这些纯玩团呢，每个团就是每天有800块钱补贴给导游的。 啊， 那谢先生，我想知道在这个旅游法实行之后呢，对你们小费的收入会不会有大的影响啊？小费方面的。 也会啊，你团体少自然没有啊。 所以刚才这个说的每个团这个每天800块的这个补贴，对于您这个损失部分的收入来说的话，还就是差别大吗？这个补得回来吗？ 差别大，因为很重点的就是团体少很多，那团体少很多就上不了岗，是吧？上不了岗，你就是有800块的规定也没有什么作用的。一个礼拜带一团，那你有什么用？ 所以现在是属于开工不足的一个状况。 对对对对，肯定会有这一段的时间，那然后看跟着下来的情况是怎么样了。但是依我所知道，现在业界呢还有一些害群之马，他们呢依我们总会所了解，而且多方面的爆料给我们知道，还是有人在深圳那边做一些闪聘。大概呢这些闪聘的团体都是由呢经营就是国内人士，就是在深圳做开这种闪接的，在香港开的旅行社。 您的意思是他们还是购物的，还是有强迫购物的？ 对对对，也不是说强迫购物，反正就是还是低价团， 还是低价团。那么如果说要补 有购物的， 要补这个团费，他就必须要购物才可能做得到低价团，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还在继续做。 那这些团不怕这个游客去投诉吗？ 这些人反正他们就搏咯，但其实有出问题再说咯。 有碰到游客 这样子呢，就是大大的影响，每一次都是碰到这一种的问题。 现在有碰到游客会 问题，还不是一样这种问题出现的？ 是是是， 对不对？然后呢，再来规管，令到业界现在实在是很难经营下去。到现在有一些资深的就是经营者呢，已经开始向外发展了， 转行。 像以我所了解的，柬埔寨方面就像金边那边也有航空用这个招商局的局长啊、民航局的局长啊、旅游局的局长、文化局的局长啊，他们都召开一个就是给我们业界到那边去采线的。 是开发新的路线。 对对对对对对。那听说呢，我也知道说有些资深的店员，就是一些商家，他们都可有一开始就是跟着下去，如果形势不好的话，可能都会撤，会向别的方面发展哦，类似柬埔寨这样的。 是，谢先生哈。刚才我们也是访问到旅游界议会的总干事董耀忠先生，他呢也是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他有一些建议，就比如说导游们在这个经营的思路方面，就现在新的旅游法上路之后呢，可能需要一些调整。就以前呢，好像大家是约定俗成的，就习惯于走这几个固定的路线。那既然现在有个新的法规，大家能不能在这个思路上面，尤其是在这个精品游或者一些比较香港民俗方面特色游方面这方面多下一些功夫。那您觉得这样的建议对你们来说是有参考价值的吗？ 这个当然有啦。董生所说的这一些呢，其实呢也有一些空间，但是以我所了解呢，国内的旅客呢，他们呢对这种兴趣就不大。因为如果像香港的这些开发的这一些他所说的这一些景点或者这种项目，对他们的兴趣真的实在是不大，因为他们就会选择别的地方了。 这个谢先生，我很好奇啊，您说这个国内的游客对这个兴趣不大，那大家最有兴趣的是干什么？ 最有兴趣的就是买东西吧， 还是大家就是喜欢购物啊。 对呀、 那 谢先生， 但是很多的我知道的一些年轻人哈，他们也是知道香港非常有名的这些离岛，比如说我想去所谓的大澳，我去这个大屿山，我去什么贝澳， 对对对， 去南丫岛， 对对对， 他们觉得这些线路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甚至喜欢露营。数量不多 啊，对对对，几乎我们曾经也有一些 agent 就是推出这种行程，但是生态游嘛。 是 对， 生态游 去也是有这种生态游，我也去参加过， 是 我们业界有举办过 深度游 啊，但是这生态嘛， 是是是 啊，但是在香港就也有这些生态的景点， 啊，也有一些就这些什么岩石啊，这些各方面的介绍啊，还有就是离岛的这些的开发，但是很 去的人不多， 哎，但是 很难去的人。 但是我有一些好奇哈，你说在台湾也是有类似性质的一些线路，但是台湾的线路就大受欢迎，为什么香港同样有，可是却是受到冷落呢？ 他觉得香港的那种点好像就是吸引力不大嘛， 嗯， 不够、可能也包装的不够精彩， 嗯，好， 而且他们也愿意就是以自由行的模式，比如说去离岛，他们也可以了解嘛，然后自己去嘛。对不对？就不会以你旅行社，而且也少以这种包装出现。 好，谢先生，想最后想问一下，就是将来就是如果香港要做多一点深刀的旅游或者是生态游的话， 嗯， 但是香港全都是连锁店的话，你觉得将来有没有可以吸引到游客的点呢？ 吸引到游客的点。像这种生态游，你要大力的宣传，政府也必须要做出这样子的同样的协助，那才有这样子的机会。 嗯， 而且也要帮助业界度过这些难关。 嗯，好，非常感谢谢先生， 谢 谢你， 谢 谢，哎，祝你假期愉快。好，这个我们刚才联系到的是香港前线的一位导游哈，谢北拱先生。这个听得出来，这两天放假，所以说这个生意不是特别好。 比较冷静， 这两天应该是人家最忙碌的时候， 本来应该是最忙的时候，但是现在是 放假，对他们来说这确实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 对，人家不愿意放假。 对，还有谢先生好像提出了一个大的这个业界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觉得游客主要是想购物， 嗯， 但是现在好像购物也不太配合， 对， 但现在又香港办这个生态游，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啊， 就很难了。现在没有足够的景点去办， 不是每个旅游景点大家都是以购物为目的，但是香港正好赶上了，就是购物是一个主要的旅游的这个活动。哎，那这个法律的话怎么办？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接着来讨论。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沙子。 哎，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好，可能对于很多的游客来说呢，新的旅游法上台了之后，你的旅行或者说你的权益会得到更多的保障。你不愿意去购物的话，旅行社没有办法这个强行安排你去购物。 嗯， 但是对于导游来说，或者对于很多的旅行社来说，好，恐怕这会是一个转型的过程，这当中呢会有一点痛苦， 嗯， 而且大家熟悉的那些便宜的旅行团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少了，嗯， 但新的旅游法其实有一些有一些解读呢，就是新的旅游法不是不带你去购物，但是 就不可以强迫你购物， 啊， 要跟旅客有一个共识， 是， 然后才去购物，这个就不构成什么问题。 所以我想这个情况放到香港来说哈，嗯，这个香港当然这个背景是说内地的这个旅游法理论上它在香港并不存在这么一个约束力，但是香港的旅游业议会有一个自我的一个约法三章。 对，对， 其实在香港旅行社本来就不可以这么做， 嗯， 那现在呢恐怕内地的很多游客在报内地团的时候他又更多了一层对于内地旅行社的约束，但是很多到香港的旅行者他就是来购物的，所以说到香港的旅行团呢，他很可能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说哎呀，这个导游说第一天说哎，大家都想来干什么，这个师奶们都说啊，买东西，买东西，好，那我们先签一个协议吧。所以说跟以前应该差不了太多。 我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吧？就是你看香港的旅游形象，就是在内地的心目当中，你就是只有一个单一的形象。 嗯， 很多的资源呢，你不能说它先天不足。其实香港也非常多的， 也有山有水 的 哈， 自然风光，它也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就开发不足。当然了，如果站在生活在香港这个本土，很多人的心思就是你别过度开发，你过度开发之后，大量的自由行涌来，你就看到什么呢？看到大屿山的露营地几乎都被内地客全部给包了。为什么？因为露营住宿不用掏钱嘛， 嗯， 大家都愿意这个席地而睡。 还有这个麦当劳也是他们临时的一个。 哎，但是呢，你说刚才为什么问这个导游说？ 你看台湾也有，香港也有，如果是在自然风光上面，有些地方它也不输的，但为什么你说台湾人家就愿意去选择这样的线路？这当然它跟它一个整体的规划是有关系，但是跟你推广绝对是有关的。如果仅仅是考虑到比较现实的眼前的经济利益上面的话，你当然是鼓动大家去消费，去购物，去一些连锁商店，对政府和导游自己来说这是赚钱最快的一个地方。但现在你方式改变了，而且大家的一个需求也不仅仅是像明琴你讲的来了我只想购物，不是的。因为我知道一些朋友他来了之后他说我不想去购物，我来香港之后我就是想要知道香港哪些特色，可是我在香港的话我除了是找熟人你们带我去，但是有的时候你毕竟你工作在身没有办法去陪他们，我只有推荐他们你们去哪哪哪。但是我想起来我之前一年多以前看的一个新闻，是香港的一个，他不是导游，他是自己做有点像插画师这样一些角色，就自己做一些设计的。他就看到香港很多的旅游的形象呢，就不觉得就觉得不应该是仅仅这么一个单一的形象。他呢就专门去组织一些外国游客，一开始怎么样做呢，从他的这个 Facebook 上认识一些外国朋友做起，但他们是组团一起来到香港。来到香港之后呢，他跟他们讲英文，然后就告诉你们我们在观塘区，我就带你们参观什么工业区，带你去中环去吃那个什么老字号的什么兰芳园那种东西，或者去山顶上看一些你往常是不太去到的景点，比如说带你去走港岛径啊。他说这些东西呢是香港更具特色，是原原本本的。你说连锁店哪里都有，只不过香港可能比较全或者说比较便宜，但是那些完全是香港地道特色的没有人做，反响非常好。但是你说能不能做成像现在的受到打击那种旅游业是成规模的就不得而知，但这是要思路。所以这次有人说新旅游法是来得晚了，晚在哪儿呢，就是要晚的是现在才让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以前的思维是过于懒惰，是过于粗放型的，你几乎不用怎么花心思你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赚取这么多钱。但现在是真正是让你们大家是要花心思去动脑筋，你想想我们不是这种粗放型的，不是这种低层次的旅游，那以后的发展在哪里？ 樊叔，你谈到这里呢，我想到就是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他的老公呢原本是一个德国人来的，他到香港呢，最初我自己的计划就是带他去买东西，但是后来他跟我讲，就是他觉得香港其实有很多寺庙啊，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这个建筑物可以让他去看一看，他特别喜欢去拍那些东西。但是你讲到就是内地人呢，我想其实有一部分的内地人也是有兴趣看香港特色的建筑什么什么景点的。但是呢我想呢，就是香港暂时来说有一个困难，就是通通都是一些连锁店，还有一些这购物中心，这个是硬件方面的。这是软件方面的，我想香港的导游真的要自己去遵守一下，就是去了解一下香港的文化，还有什么景点。 这个 哈，不一定带得了。 我跟你说，这个住在本地哈，香港人可能觉得连锁店很烦，因为你自己当然每天这个你每天这个柴米油盐 都是一样的， 柴米油盐你不可能去买。但是我跟你说，这是真的，内地的这个游客，如果你不给他去买东西的话，人家要生气 就不爽了。 而且他第一反应他不是会问你老街老巷这条街的历史怎么样，人家问你到哪里买 LV 包便宜啊，这我觉得是很现实的，香港这个每一个旅游业从业者都要考虑的这个问题。那你说深度游精品游，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九寨沟这两天 4.1万人的承载量哈，早就到了，这个山里面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位置，大家6:20去买一张票，你买一张票你会有一个什么预期呢？我买一张票我可能成为这 4.1 万人当中的一个，对不对？我会和其他4万多人挤在同一条山路上。如果说真的是追求这种所谓精品深度的人，他根本不会去排队，对不对？我听到你说这个景区有4万人，我根本不会去，但是大家照样要去，而且你不让我买票我还跟你急，我还跟武警还打起来了。你说这个是什么呢？说明大家对于玩的定义就根本是不一样。有的人玩，哎，真的是我要去这个找人少的地方，看山看水，这个是我觉得需求。但是你必须承认，在香港每年来香港将近4000万内地游客当中，这一部分人非常非常的少。那多的是什么呢？多的是，说实话，凑热闹的，买东西的，对不对？哎，为了到此一游的，留张影的，这样的人是大多数。那你这个东西，我觉得短时间之内，你可能10年20年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面临的情况。很多人说，哎呀，为什么中国啊、游客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比如说喜欢买东西、或者说喜欢这个客到此一游。 嗯，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在现阶段，中国旅游者的需求就是到此一游。 啊，这个 你所以最便宜的价格满足大家的需求，这个就是做生意。 我想的就是将来呢，就是这个新的旅游方案出来之后，就是内地的游客大部分都是自由行过来买东西的。 嗯，对。 如果你真的要按这个旅行协规划的那个团来做的话，那旅行协要动脑筋，肯定要动的更多。 对， 就是要策划一些比较高级的或者是有特色的一些旅游团给内地人去报，不然的话，他们肯定大部分都是自由行过来买东西了。 其实我觉得对于相对来说比较有消费能力的人来说，好，这样的新的旅游法的改变恐怕影响不是特别大。影响大的是本来就是在旅游团费上面价格非常敏感的旅游者来说，他可能会他的选择空间会比较的少。 嗯， 但是说实话，在香港的这个对于整个这个冲击，可能有一些旅行社他接团的人是少了，但是对于商店的营业量恐怕不会因此而减少。所以我觉得这个冲击对香港恐怕还是比较有限。 是，你现在就是从数字上来看，尽管说这个跟团来的人少，但是自由行多了。 对， 但是呢，可能中间的这个数字有一些弹性的变化，就不像往常你非常一目了然的你说酒店和这个住宿方面，你跟团来的大家都是一团一团的报嘛，就现在自由行就比较散，而且大家来了之后呢就不想过夜，我可能就住在深圳， 对， 住在珠海什么的，我过完我就立马回去了。这对于你不管来说，每年的黄金周说到这个自由行游客好像都是老生常谈，都是那几个题。 嗯， 你说要不然就是不文明，要不然就是怎么去的点这么单一，好像大家的这个需求怎么就一两年之内至少是看不到什么变化。但确实我同意你说的，这也是个进化的过程。我看这两天新京报他们有一个专题，有一个呢很有意思，他说外国人怎么看中国的黄金周。当然又到黄金周，烦都烦死了，就是在北京就是最堵的时候，我不管是出城还是进城都是最堵的时候。二一个他说我就是看不懂为什么中国人去哪都喜欢跟团。 对， 就是我们讲的理想化的你不要跟团，自己去探索。第二个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你不要是仅仅去这个对表面上的一些购物，包括他对于一些刚才讲的深层次的所谓的风俗啊、自然风光啊、历史啊、文化啊，多一些了解，这都是很理想主义的状况。 这个、说到底，中国人还不够有闲，钱恐怕有些人开始有了，但是有闲这个从有钱阶级到有闲阶级还差得很远。你就想这个典型的一个中国上班族的这个情况是什么？他平时没有那么长的假期的，他只有在黄金周我才有可以真正的计划一次去旅行。那我平时工作又非常忙，我哪有这么多时间跟精力去计划什么完全的自由行这样的？不可能。对于我来说最直接的办法，我就是报一个旅行团，到那边可能真的是人挤人，跟4万人在一起在这个九寨沟里面山里面挤一天。但是哈，你不要这个小看了他，可能当时抱怨说啊，这个真受罪，旅行就受罪，回来以后印象挺好的，给这个亲戚朋友看照片，哎，你看我去过九寨沟了，这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大家的需求， 高级一游。 好吧，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哈，这可能就是目前绝大部分中国人就是面临出游的一个现实的状态。好了，那不管怎么说哈，你出去不管是受堵还是受罪，都是希望大家哎呀尽量的这个假期过得比平常上班的时候要悠闲， 还 有文明一点。 好了，好，接着进入今天的有话直说。那有话直说，我看到继续来看到香港方面的议题。那有统计呢说呢，本港出生的双非英呢是两年前创了新高，达到35000多人，他们明年就要入读 K1， 也就是幼稚园的第一班。有媒体就报道说这一定会攻陷北区，就是靠近这个深圳那边的幼儿园。目前看到呢，在香港多间的上水的这个幼儿园已经推出了新的措施去控制他们交收的表格的人潮，居然哈有数十名的家长已经开始连夜甚至是连续好几天晚上在那不回家， 有说提前4天，有说提前6天， 四天游 通宵等候，就是等着这个幼稚园给他们第一时间发表。 提前4天在幼儿园门口拿一张报名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家长？ 没错，所以呢，现在看到不管是本港还是内地的，尤其是这个双非婴儿的家长都非常非常紧张，也是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那对于这样一个心态，你是怎么样看的？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哈。今年这个面对的两个冲击，一个是龙年的这个宝宝们要上学了，所以说人数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又是这个双非收闸的 前一年，所以说这个大量在香港出生的这个父母是内地籍的这个孩子，好，就会大量的进入香港的幼儿园，恐怕呢会造成新一轮的香港幼儿园的抢位战啊！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评论？欢迎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一首歌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 话新闻，有话直说。 各位好，我是刘明宏。 我是樊醋。 今天呢我们这个 call in 的热线话题啊，说到的是这个上名校抢学位啊，让我们这个小孩赢在起跑线上，您觉得说父母这么做是赞成的吗？其实这个是来自于今天这个新闻哈，说到这个香港的北区的幼儿园，哇，这个家长通宵排队、 啊、对呀、啊、而且呢是我看到有新闻说他们为了抢学额，就不仅仅是抢一间幼儿园 啊， 是连续抢十几间，就希望早一点把这个名校的学额早点霸住。 其实呢 香港人多紧张， 这个来的，对，不光是这个香港人，而且这个北区的学位呢离深圳近，所以很多其实是来自深圳的这个小朋友啊，他们家长哎希望他们这个小朋友从小呢就接受这个香港国际化的这样一个教育，所以呢是不远千里啊从深圳来到香港，每天往返来上这个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问问大家说，您觉得说这个父母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一个做法您赞成吗？我们首先哎来接听到的是第一位听众，这个郝小姐。郝小姐您好。 哎你好。 哎您来自哪里？ 来自长春。 嗯，来自长春啊。好，想问一下您知道这个事儿吗？ 我其实这早有耳闻吧，大概也都知道现在小朋友啊就是想上学什么都要进名校这一块，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那您觉得说这个父母如此努力，您觉得赞成吗？ 其实怎么说，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身为父母嘛，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从小也是就是等于是也走了这么一条路，小学啊、然后中学高中也这么走上来的。 就您爸妈是给您这个努力的做好了各种的这个安排。 对，其实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其实现在因为我们已经成人了嘛，就是回头再看这一条路，比如说我的将来有小孩的话，我大概其实也会是，如果是就是当然是尽自己的努力了，就能走到哪一步是会给他创造更好的这样一个升学的条件。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上名校或者是说进入更好的，无论是私人学府还是说什么学府，他就我不仅仅考虑的是教育这一块嘛，就是说不是知识这一块，很多的是一个大的环境的问题，就是我可能觉得这如果是好一点的学校，包括它的氛围对小孩的能力的影响，或者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可能跟就是说普通的学校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不同吧，就是可能说不只考虑到就是知识方面，其实知识方面大家吸取的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对对对， 好，谢谢郝小姐。看来郝小姐她其实以自己的这个亲身的例子哈、来说明，其实从小啊上这个名校是好的啊，相信郝小姐应该非常成功哈。 好，但是呢不仅仅是看这个知识的传授，很多方面尤其是这个三观的建立方面，要跟自己孩子要气质可能要契合更为重要。 好，下一位是这个黄太哈。黄太您好。 哎您好。 哎您来自香港是吗？ 是在香港 啊。黄太您看说这个小孩啊去上名校抢这个学位您赞成吗？ 我的意见是，现在是我的小孩快两岁了，我今年有一个跟他报名报这个 pre-nursery。 我觉得是名校是当然呢，我希望我的儿子可以进去名校去念书啊，就是因为就是名校通常他的那个资源比较多，还有通常他们的语言就是英文啊跟普通话上课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小孩可以进去这些名校念书的话呢，他的exposure 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您是赞成的？ 我是赞成的，当然呢也要看小朋友，因为他们要去面试要 interview 的嘛。我会尽量帮他们安排拿到报名表格去准备你的 interview， 当然也要看小朋友自己本身有没有能力去考上去了。如果小朋友自己本身可以有能力考上去的话，当妈妈的当然会帮助他给付钱啊，去练得好的学校啊这样子。 嗯，好的，谢谢您，香港的黄太，看重名校的资源以及名校的可能这个语文的教育。 但是他刚刚说到要看这个小朋友他本身的能力，千万不能说小朋友这个非常累啊，压力非常大的去上这个学校。好，下一位好是这个李小姐，李小姐您好。 哎，您好。 来自哪里？ 啊，我来自北京。 嗯，您赞成说这个小，从小啊，这个家长就让这个小朋友就上名校，然后抢学位，然后各方面培养一个全优的小朋友，您赞成吗？ 啊，我肯定是不赞成，但是身边人确实都是这么做的。 您为什么不赞成呢？ 我觉得没必要把孩子搞这么累，他应该就是，他应该给他留一些让他自己玩，或者他让他跟他的朋友玩的这个时间，不能把所有玩的时间全都用来学别的。 嗯，所以您觉得小朋友在小时的时候玩的开心是他最重要的？ 对对，我觉得就是一定程度上培养他的兴趣爱好吧，而不是说逼着他去，比如说学个乐器，他如果很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学学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不能愣逼着他去要求他多少年要考多少级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拿什么奖啊，我觉得这就不是去娱乐，这就不是去开心了就。 嗯，想问一下这个李小姐，您有小孩吗？ 我还没有。 啊 ,OK, 那相信未来你会成为一个好妈妈哈。谢谢李小姐。 好，谢谢你。 好，再见。 啊，觉得快乐比成绩要重要，关键是让小朋友在童年的时候能够开开心心的成长，这比在压力之下学很多的技能可能更加的这个对孩子的未来影响重大。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所以我刚问这位李小姐她有没有当妈妈嘛。下一位这个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对，你好。 哎，吴先生您来自哪里啊？ 我上海。 上海哈，我很想问问刚刚我们有这个香港北京长春的朋友都说了他们那儿这个父母的观念，我想听听这个上海的这个朋友觉得说这个家长会不会逼着小孩去哎上名校啊，然后去陪全优啊各方面的。 嗯，对这个上名校啊陪全优什么，作为每个家长呢都是有这个愿望和梦想。 嗯， 那所谓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这一切呢都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吧？作为一些特权阶层或一些亲贵等既得利益者呢，对于这些经济负担呢，他们是毫不费力的。 是。 可对于底层的百姓的家庭，但又急于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变目前处境的弱势群体来说，这样的经济负担实在是承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呢，这一个呢，就是最起码教育体制需要改革。 好， 每一个家长，哎， 是，谢谢您，上海的这位听众 吴先生，我觉得他说的，您说的很对啊，谢谢吴先生先哈，我觉得他说很对，他反映出这个制度啊，其实是偏向于这些权贵的阶层，因为他们其实上名校对他们说很简单嘛，他们的经济压力也不大，然后各方面背景也很好，可是对于这些想通过这些上名校来提升自己小孩这些家长来说，其实压力负担就很重了，所以政策制度如何把这方面的资源更加偏向一些普通家庭来说，吴先生刚刚说到了点子上。 好，关键还是要机会均等。好，最后是袁小姐。 袁小姐您好。喂，袁小姐。 袁小姐可能已经离开了，没有关系。好，接着刚才吴先生的一个观点，也确实现在非常多的人觉得似乎有点不公平，就是如果我的孩子能够考上，而且我也确实是看到名校在很多资源上面确实是享有优势，但现实的尴尬是我有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是能够负担上去的。 嗯，好，我们再来听到下一位哈，下一位您喂。 喂，你好，是我吗？ 您好，请问怎么称呼？ 我姓袁。 啊，袁小姐来自哪里？ 啊，对，是香港的。 好，您怎么来看今天这个事？您觉得这个大家长啊，让小朋友去抢名校，您赞成吗？ 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缘分的吧，不能够太刻意了，很多事情，因为我觉得你可以提供给他最基本的那些不能太差了的那些学校，就是说是正常的学校，给他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我觉得如果那个孩子自己是有灵性、是有天赋、是有思想的话，我想他应该可以自己能够成为你想让他成为的那个样子。 嗯，所以您暂时顺其自然。 对，因为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也是这个样子的。 嗯，好，谢谢袁小姐。 好，如果孩子自己有灵性、有天赋、有思想的话，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学校，他都可以成才的。 真的这么认为吗？ 真的这么认为？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真的这么认为？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3D 化新闻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打进电话来，谢谢你的收听，再见。 再见。